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1994年2月17日至27日，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举行了第17届冬季奥运会。本届冬奥会获得金牌前三名的国家是俄罗斯、挪威和德国。俄罗斯排第一，获得金牌11枚，银牌8枚，铜牌4枚。中国在本届冬奥会上名列第18名。本届大会真正的英雄是挪威速滑运动员约翰·奥拉夫·科斯，他不仅获得了3枚金牌，还成功的代表挪威奥委会向奥运援助组织捐赠了22万5千克朗，并鼓励观看比赛的挪威同胞为挪威的每一次胜利捐献10克朗。由于挪威在本届冬奥会上表现出色，共夺得了10枚金牌，在金牌榜上紧跟俄罗斯排名第二，所以约翰·奥拉夫·克斯成功的募集了大量资金。At the Lillehammer Games, John Olive Kors dominated the speed skating events. First, he broke his own world record in the 5,000 meters. Then he defended his 1,500-meter title, setting another world record. Finally, he won the 10,000 meters, bettering his own world record by 12.99 seconds and winning the events by 18.7 seconds.The second largest margin of victory in Olympic history.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World record, 世界纪录。打破世界纪录就可以说是 break the world record, 也可以叫做 set a new world record. 记住了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